问得到更多的一些东西。好，现在请每个同学在心轮上画上连接符，念三遍 takru，然后跟着我一块儿念祈请词。我金逸晨，以我是我所是之名，以 takru 的能量为路径，请求连接我的阿卡西记录。我深信，我有洞悉一切本质的能力。我正在运用我的全部来配合宇宙的整体运作。我愿意全然地敞开自己，接受来自阿卡西记录的一切信息及疗愈。请打开金逸晨的阿卡西记录。好，现在请大家问自己的第二个问题。你的天赋是什么？你的天赋是什么？好，运动球类，好，非常的好。然后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天赋。画画，画什么样子的画？是油画、水彩画，还是什么样子的画？好，沟通，沟通以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沟通？刘海珍，你接着问一下，好玩，好玩是？具体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分享喜悦，以什么样子的方式？好，绿茵说演讲、艺术审美、如插花。怡然如故说享受，享受什么？啊，一对一的沟通，抽象类颜色混搭的那种油画。好，非常棒。各种运动都接受，都接受快，然后最棒的还是球类。好。唱歌、设计非常好，还有同学要分享吗？好，Jessie，你不要着急，你先允许自己静下来，然后观察，再问这个问题，然后观察出现在脑子里面的第一个答案是什么。徐子清说没有什么，继续说我还收到感应两个字。好，那么有的时候呢，它会存在一个这样子的问题。就比如说，如果你对自己的评判特别特别多，那么呢也会阻碍信息进来，或者说是当你去问到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你暂时不愿意去面对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就也有可能会影响到答案。于海之说，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走，啊，运用课堂的方式进行沟通。好的，非常的好。那么，请大家再问一下你的最自信的特质是什么？你最自信的地方？意义说写作。意义说是上一个问题的答案。好，徐子欣说看到有一个金光小人，无限延伸。好，徐子欣，你可能是就是灵视力比较好的人，但是你要试图去。问自己，那个画面到底是什么意思？你试着去看那个画面是什么意思？拍手发呆，真棒！录音说相信自己，开放的心态，好呢？还有别的吗？真诚诚实对待任何人，分享快乐。所以，意义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你如何用写作去分享快乐，你可以写什么样子的东西？积极问为什么我收到做梦？好，那你就接着问啊，为什么是做梦呢？刘新华说我的沟通能力很好，很棒。好，可能这个是跟上一个问题太接近了哈。这个是跟上一个问题太接近了。好，现在请大家换到下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你的那个动物图腾是什么？你的动物图腾是什么？好，只要按照流程来进的话，一定是可以进阿卡西记录的，所以你不用去质疑这些。好，龙、鹰、猴子。拿到这个动物，马， 拿到这个动物图腾的同学，可以去看一看，它代表了你什么样子的特质。好，想到一条那个飞跃的大龙，老虎。诶，Jesse，你这个问题你又有答案了吗？所以你要，可能需要去换一个问题去问一下，就是你要去看一看，你对自己这一块的评判是不是特别多？或者你重新再问自己，我对自己有什么样子的评判？我认为自己哪些地方不够好？绿荫冠，Jesse 说看到了，刘清华说无限的潜力要爆发出来，不想被人约束，龙，自由翱翔，跃跃欲试，整装待发，代表洞见，但有的时候太锐利，聪慧，爱自由。好的，非常非常的棒。那么现在我们要退出来了，不管你读到什么样子的情况。然后刚才有个同学不是说看到了那个眼睛，你可以继续去探索一下那个眼睛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们留到待会儿也可以，我们留到待会儿吧。那我们现在先关闭记录，跟着我一块儿念，跟着我一块儿念。感恩宇宙无条件的爱，我知道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我接受所有光明和黑暗的交织，所给予我的展现。请关闭金逸晨的阿卡西记录。好，现在双脚平放在地面上，想象脚底长出根须，深入到地球的中心，然后允许自己全身的能量。顺着自己的腿往下，将多余的能量回馈给大地母亲，直到能量感消失，然后起来去喝点水。好，如果有同学准备好了，可以按一。好的，那么刚才呢，大家已经去初步的看到。就是进入到阿卡西去做了一个初步的探索，那么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呢，头脑它的的确确会跳出来，不断的去质疑。那么现在呢，我也想要让大家去实际的去觉察一下，所谓的我们自己的想法和阿卡西里面答案到底它们的区别在哪里。所以现在请大家每个人问自己。是什么阻碍了你的财富能量？请把答案公布出来，这样待会儿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对比。现在我们不在阿卡西里，所以呢，你们可以按照自己对自己实际情况的惯常的一个理解去回答。恐惧，信念系统，想到害怕恐惧，向外不断抓取，不自信，能力，交际。好。其他的同学呢？恐惧、自信，好，不接纳自己，恐惧、不信任，好，我希望每个同学都能把自己的答案，就是反馈出来，怀疑、害怕失去、不自信、害怕、怀疑，好。害怕失去，不尊重钱的能量，不敢面对自己真实的欲望，不相信，对钱没有足够的责任感，觉得自己不配，信心吧。好的，是所有同学都已经分享完了吗？那么现在让我们再次的去进入到阿卡西，本来就没有很想要的心应该也是不自信。好。现在，请每个同学在你的心轮上画上连接符，念三遍 Takuru。好，跟着我一块念。我金逸晨，以我是我所示之名，以 Takuru 的能量为路径，请求连接我的阿卡西记录。我深信我有洞悉一切本质的能力，我正在运用我的全部。来配合宇宙的整体运作，我愿意全然的敞开自己， 接受来自阿卡西记录的一切信息及疗愈。请打开金逸晨的阿卡西记录。好，现在请你们问同样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阻碍了你们的财富能量？好，犹豫，之前说的是不自信，能力交际，你可以接着问一下是什么方向的犹豫，是什么，就是在哪个方面的犹豫，然后心，心具体指的是什么？浪费，不尊重，之前是不尊重钱的能量。好，这个差不多哈。佩佩，你要说勇气，淡了是什么意思？人际关系。然后佩佩娘之前说的是不敢面对自己真实的欲望，怡然如故说没有阻碍。好，怡然如故之前说的是信念系统，燕兰说的太善良，燕兰之前说的是对钱没有足够的责任感。好，选择上犹豫，行动上犹豫，然后前自信后连接，佩佩娘说胆量，闲在心上说状态，然后闲在心上之前的答案是信心。 Jessie 说是恐惧担心压抑，然后 Jessie 之前说的是恐惧。好，不配不值得和不配得到金钱的感觉，之前是不自信，害怕失去，不敢面对金钱的欲望，但是又放不下。好，那么我希望现在每个同学，你们可能都会大概的看到了，就是你们平时自己对自己认为的理解和阿卡西里面答案的不一样的地方。那么有可能他们是在意思上面是一样的，但是你可以去深入的去探究一下，探究一下，就是说比如说恐惧，恐惧什么东西，不够努力，不够努力什么，不努力工作，不努力赚钱，为什么不够努力？行动是没有行动力，还是说是什么拖延？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拖延的情况发生？又还是说不珍爱钱？为什么？又还是之前的那个答案是恐惧哈。所以你要看看你现在不珍爱钱到底是为什么。大家可以去试着去找一下，找一个童年或者是家庭里面关于物质财富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好，徐子清又看到了蓝蓝的天空，一轮弯月上躺着一个光身体的小婴儿，试着去解读解读你的这个画面的含义是什么。闲在心上，现在的状态不够积极，然后去看一看跟小时候你的那个原生家庭里面的财富观念有什么关系吗？每个人都去看一看，跟小时候你的原生家庭的那个财富观念有什么关系？佩佩娘说不敢追求，怕有风险，怕别人嘲笑。刘星华说还是对自己的不自信，不值得接受到别人给我的金钱。好的，去看一看你们现在的这些阻，就是阻碍你的金钱流动的这样的一个最大的这些阻碍，跟你的原生家庭的财富观念有没有什么关系。好，依然如果说基本不攒钱，有条件就花。然后刘星华说小时候父母亲从不会白白接受别人的东西，如果接受了一定要用另外的东西交换回去。好，非常的好。然后去看一看就是小时候的那段经历对自己的这个影响，具体体现在什么事情上。之前大家就是得到的是恐惧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这只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那么现在呢，就是你去找到说这个恐惧来自于你的原生家庭的哪个财富观念，有没有，是不是来自于原生家庭。那么呢，当你找到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去探索一下它对于你的这个影响，比如说这个恐惧它具体是体现在什么样子的，或者是什么类型的事情上面。 好，80年代的童年对金钱不是那么的渴望，有钱人一定是坏人。好，父母对投资的谨慎。好，再接着去看一看，就是来自于原生家庭的这样子的一个财富观念，具体让你的这个恐惧也好，或者是你的这个阻碍也好，具体体现在什么样子的事情上，体现在什么类型的事情上都可以。现在的内心是分裂的，一方面认为需要钱，一方面觉得钱不重要。好，家里的老人要的是平安守法。好，赵青云可以接着去探索一下，就是如果你现在觉得内心是分裂的，一方面觉得需要钱，一方面觉得钱不重要，那你可以问一下，怎么样能够让这样子的分裂趋于一种平衡，或者说是怎么样让这种分裂消失？啊，不屑于为了钱不择手段。啊，信念系统是钱不好赚，因为如果说只要吃喝没问题，有钱了就用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啊，Jesse 觉得说获取财富的途径一定是冒险的。父母会不自信，怀疑别人的善良，只有付出代价才会挣钱养活家人，钱没有了，没有办法继续生活下去。好。刘新华，你可以接着去看一看这个，就是父母他们的一个财富的观念，让你现在的阻碍具体体现在什么事情上？小学快到点上课了，问妈妈拿钱交什么费，妈妈叫问爸，但爸又退回找妈，我把当时的讨厌情绪怪在钱上，好，非常的好。积极同时也去看一看这件事情对于你现在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什么样子的事情上。然后派想问一下赵青云哈，钱不重要是因为爱钱就意味着不高尚，没有情操吗？嗯，赵青云说童年遭遇会认为钱带来厄运。好的，再看一看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对于你现在带来了什么样子的影响。好，工作拖延不积极被动。好的，嗯，但是同时呢，又表现得很积极，所以这个事实上是你的外在表现和你的内心处于一种分裂的拉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一定不会很舒服。金钱也在积累，然后叶兰说，爸爸妈妈总是因为钱吵架，嗯，这样子的话影响了你的金钱的观念，对吗？不果断。胆怯，所以现在金钱流量不是非常的多。好，对钱就是怕没有又唾弃，所以没有真正的爱他。好的，非常的好。好，我想现在让大家花一点时间去看一看你的家族模式是什么。也就是说，在你的家族里会有一定的模式。然后这个模式呢，又被称作为家族的业力。完了之后呢，有可能你现在你身上也在继承着这样子的一种模式。所以我希望每个人能够去看一看你的家族的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刘新华说，必须努力工作才会挣到更多的钱，吃喝玩乐就什么也没有了，不能享受生活。我很看重钱财，可是自己又攒不住钱，不知道怎么样表达，脑子有点乱。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刘新华说家族模式就是挣钱，挣钱，挣钱。好，赵青云说我太爷爷是个败家子。好，然后呢，你要去看到那个统一的模式是什么？那么这个模式呢，可能在大部分的家族的人身上都会有。然后伊登说：“居安思危，依然如故说谨慎多疑，还是属于保守派。当然，这个家族模式大家不要限定一定在财富上的这样的一个家族模式，有可能在就是在各个方面生活的各个方面将它扩展开来，不要只是局限在财富这一个方面。”赵青云说：“我爷爷是个学徒工，做生意把奶奶的嫁妆都赔了。”那么赵青云，你可以看一看，这个你找出来的是一个家族的模式吗？ 你是 OK 对金钱不注重，好的，非常的好。然后佩佩娘说保守死板，Jessie 说我爸承担了家里的全部责任，脾气也很大。好，要看一看就是整一个家族的一个模式，一个模式把那个模式找出来，上班挣钱。林说母亲很强势，控制欲强，不温柔，脾气急，女强男弱。感觉到父亲没啥地位。白共春风说：“我不知道是自己的头脑在说，还是阿卡西在说。”好，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就是我们所谓的对自己的了解，也就是直觉和阿卡西记录之间的一个区别。所以呢，现在你不要试图去区分它，你先允许信息出来。佩佩娘说：“女人是栋梁，女人很苦。”好，姐姐说：“脚踏实地。”杰西说：“突然发现兄弟姐妹真的都是这样。好，其实家族模式它是一种，就是基本上家族里的大部分的人都会采用的同样的一种模式，甚至当大部分人都在采用的时候，他不会真正的去注意到它。而只有当你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家族模式的时候，当你意识到它的存在之后，然后你才会慢慢慢慢的能够去改变它。”一说团结，他说无条件的爱一个人就是默默付出自己，为在乎的人受苦，越苦越不可能，越自虐越觉得是感受到自己是爱他老人家本身。好啊，无条件的爱真棒。林海之说女人要强不温柔，父亲不接受。白宫正风说苦，好，那个苦这个答案太简单了，是。什么类型的苦，或者说是这个苦表现在什么样子的方式上，或者说是形式上。他说，而爱这种信仰作为一种自我心理延伸，它是永生的。如果我的生命不可以永生，那么至少爱是。哈哈，我好伟大。好吧，你已经领悟到爱的真谛了，无条件的爱，祝福你。刘新华说：“我和姐姐也像父亲那样，有时非常强势，不会给孩子们留一点点空间。孩子没有空间和自由。”然后白宫正风说：“生活就是受苦。”好的，对，没有很恐惧，没有安全感。好的，好的，现在大家都已经探索了一下。就是各自家族的一个模式，所以呢，现在先让我们退出阿卡西，然后待会儿的话呢，我们会再次进入。好，感恩宇宙无条件的爱，我知道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完美的，我接受所有的光明和黑暗的交织所给予我的展现，请关闭金一晨的阿卡西记录。好。双脚平放在地面上，想象脚底长出根须，深入到地球的中心，允许自己全身多余的能量顺着你的腿，慢慢的、慢慢的回归给大地母亲。好，由于这次时间会比较长一些，所以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我们2:17的时候准时回来。大家等到能量走完了之后，起来稍微运动一下。然后去喝一口水，上一下洗手间都可以，可以帮助身体进行清理和调频。